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大家好， 大家好， 系啦，新一集，新一辑呢个天然解密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哋有啲咩话题？ 咁啊，玄学生活玄学啦，咁我哋都系用玄学嘅角度去同大家咧，就分享一下啲经验，或者分享一下一啲 现象 啊，或者经呢一个玄学咧。所印證出嚟嘅事啦，咁所以我哋上次都講咗啦，有好多嘢啦，大家唔好介意啊，因為有少少喉嚨痛，所以食緊喉糖。咁所以咧就有時候咧，我哋話完全用去科學嘅角度去解釋玄學嘅世界咧，係似乎唔係太過適合嘅。但係你話玄學咧，去解釋一啲科學解釋唔到嘅嘢嚟講咧，就往往都出乎意料之外啊。咁啊，即係我哋有時我哋都會講翻，因為咧有時冇咁多時間咧去澄清一啲，好似上個星期咧講完就係奇門九訣嘅問題。其實奇門九訣咧，我亦都要講翻咧，就係話，因為奇門九訣大家都知啦，奇門九訣係出自於一個即係奇門遁甲噶嘛，亦都有手印嘅啊。咁咧就其實咧就係話東物咧係借咗去日本，日本咧佢哋就好輕用呢、這個。奇門九訣，所以點解佢哋會用空空空咧？咁係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希望大家咧都係分清楚，即係話道家所用嘅同日本嘅佢哋東物傳咗去日本嘅東物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做法。咁啊，因為就上次咧就冇講到咁多啦。咁同時間咧，我哋亦都要睇一睇咧。咁我哋前嗰兩集亦都講過咧，就東京奧運就應該就舉辦唔到啊。咁樣嚇。咁啊，我哋舊年咧亦都講咧，因為咧就今年嚟講跟陽武任同啦，咁啊就係武曲咧就化權咧，加埋天同化忌咧，咁啊曾經提過咧，就可能咧大陸嘅運動員咧金牌嘅數量減少，咁似乎唔係減少啊， 係冇 但因為呢個疫情咧其實太大嘅，咁你話係咪術家每一個都能夠預測得到？好老實講，其實都唔係，但係都係可以話有預測得到有咁嘅情況，但係都未想象中咧係大到係個規模，即係咁厲害。 咁但係而家肯定咗就係話。東京奧運搞唔成啦，今年要延期啦。 因為我哋從歷史上邊咧嘅玄學咧去推論翻啦，同埋歷史嘅規律咧，其實去睇翻啲嘢咧，時空咧亦都係有佢哋本身唔同嘅，因為唔同嘅時間同埋喺空間裏邊嚟講咧，嗰、那個玄學嗰個發揮咧係有所少唔同，尤其是因為現代社會咧嗰、那個傳播啊。即係無論話係信息也好，人同人之間或者傳染性嘅病都好啦，因為嗰個來往比較頻繁啲啊，咁啊尤其是交通工具發達啦，所以嗰個喺傳染病嗰個咧，嗰個咁迅速去可以去到全世界各地咧，同以往咧喺歷史上邊嘅，譬如話黑死病啊，即係西班牙嘅流感啊之類咧，以前曾經都試過，或者中國咧都曾經有多啲大規模嘅疫症出現，咁我哋都或者以後都會講一講，咁啊講一講話喺疫症方面咧，咁喺文唔好話淨係完全醫學啊、玄學也好啊、宗教方面也好咧，其實都會有做一啲唔同嘅儀式啊，或者有啲活動咁樣。咁啊，東京奧運嚟講咧，我哋前幾個禮拜都講啦，咁講咗。咁因為咧，就今次咧，其實咧就曾係第一次係壓後啊，要記住壓後。咁喺呢個大時代裏邊咧，就大家有一個經歷啦，叫做。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咧，係停咗啊嘛，就1940年啦咁樣。咁啊停咗嚟講咧，你話現今在世嘅人經歷過二次大戰嘅人咧，都可能都八九十歲啦，起碼都係嘛。但係今次俾佢哋咧仲在生嗰啲嚟講咧，就係話今次又經歷過一次，但係咧就係奧運係延期啊嘛，係嘛。咁所以嚟講咧，有時咧喺意象嘅嘢就好特別嘅。咁咧金牌數目會減少，直情係得唔到嘅意思啦。即係我哋有一個經驗嘅總結咧。咁啊，有時睇下，因為今年嚟講，我哋大家都發現到咧，無論係喺玄學啦， 在歷史學家啦或者時事評論員都好呢，即係依家嚟講呢，對庚年即係庚子年嚟講呢，大家都個觸覺都好敏感，都一提起哦，原來翻返呢個抄返呢個歷史嚟講呢，凡親庚子年嚟講呢，喺世界上或者喺國內中國都好啦，中國的土地上面呢，都會發生呢好多呢不尋常嘅事出現嘅。咁尤其是喺呢個三月份啦，三月份嚟講呢，咁喺北京呢，因為北京嚟講係首都啦，咁歷來嚟講呢，尤其是清朝啊都喺北京啦，明朝都喺北京啦，咁喺北京嚟講呢，呢個京畿呢個地方嚟講呢，凡親會出現一啲天文嘅異象呢，都會有一啲我哋叫廣東話都唔好嘅嘢發生啦，係咪呢，係咪災禍連連呢咁樣。咁其實點解會提返喺有一啲異象出現嘅時候呢，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呢，咁因為呢就話可以印證返嗰個天文一出現一啲現象嘅時候嚟講呢，就可以話喺京畿呢就會出事嘅。即係無論你話係病災也好，甚至乎係啲領導人都會出事嘅。咁我哋今日嚟講呢，就因為呢就亦都收到一啲呢我哋喺來自北京嘅一啲網友啦，咁佢哋呢就好有心。咁佢哋遇到一啲異象嘅時候呢，就即刻呢就拍低咗，咁就 send 咗俾我哋睇，咁希望我哋亦都解讀一下。咁因為點解呢，有時我哋嚟嘅未必話會即係知道咁多，即係有啲嘢你知道㗎啦，係咪，即係中國咁大，有啲好可能好細嘅地方發生一啲比較災難性嘅嘢嚟講呢，即係未必咁完全知道曬所有嘅一啲資料咁樣，係咪。咁所以嚟講呢，我哋收到嘅時候呢，有時我哋都會呢是怎樣，我們首先我們會 FC 先的，因為我們現在來講其實很重要，大家都知道 FC 這個字本來很多人都不懂的，那就叫 Fact Check。 這八個月來講大家都很清楚了， 整年都是啦。因為為什麼呢，就是我們都重申，就是這兩年來講，就是說民曲化忌和天同化忌呢，就很多假消息啦，很多假嘢啦。天同化忌呢仲係有一個特性呢，鍾意插裝㗎嘛，即係鍾意製造假嘅，即係一啲 假貨俾人。 假貨俾人，即係除咗你話假消息之外嚟講，鍾意去插裝假貨人㗎嘛。即係我哋廣東話俗語說呢，就叫做砌山豬肉，即係咁樣 屈你 即係要屈人哋㗎嘛。咁樣呢個無論你話喺民間也好咁樣，係嘛，國與國之間都會出現好多呢啲嘢。成個即係古仔嚟講咧，我哋真係做平民嘅咧，有時咧係真係難分真假嚇。所以有時我同阿黃師傅都講，最好虛空就好啦。虛空嚟講就乜都唔使理。 咁容易咩？真 係呢個就甚難甚難嚇。咁希望大家嚟講咧都可以就睇好多唔同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產品都有，好似話酒精啦，都出過一啲咩？係咪有假酒精都出現過 啊？酒精 啊，即係有時候買一啲 假口罩啦， 不合規格嘅口罩啦，即係都會有咯，係嘛？咁所以喺今年嚟講咧，係唔係咁開心嘅？即係大家，因為天同化忌。若果我哋一間咧，若果有時間嘅時候咧，就攞一個咧真真正正嘅一個天同化忌嘅 命盤， 坐命宮嘅一個命盤喎。因為佢嘅命盤咧點特別法咧，就係話，因為佢主命宮嚟講咧就冇主星添，而且去到遷移宮，即係命宮同埋遷移宮都同樣一齊化忌。咁即係話個化忌星亦都係沖命宮。所以嚟講咧，一生之中咧，生活得都好唔開心。同時間咧，喺人生裏面咧，就好多跌宕啦，亦都出現咗一啲好慘痛嘅一啲悲劇。咁啊，可以咧就同大家咧就去研究一下，分析一啲命盤。若果出現一啲咁嘅命盤嘅時候嚟講咧，無論自己也好啦，咁當然就係話要睇下自己嘅人生嘅軌跡應該係點樣去行，應該點樣矯正得好，甚至令自己去快樂一啲。若果見到啲朋友有一啲咁嘅命盤嘅話嚟講咧，同佢相交嘅時候嚟講咧，就可以話咧就制定一啲策略性嘅部署嚇。若果唔係嚟講咧，可能咧就都令到你都唔開心嘅。咁我哋今日嚟講咧，就首先講下啲生活玄學啦，因為生活玄學咧好多嘢都係圍繞住即係最近啲講疫情啊，即係好多異象出現咧，其實都在咧都話咗俾我哋知道咧，即係今年嘅災害就好多噶啦。 咁我哋嘅灾害嚟讲就系天然嘅灾害啦，咁亦都有一啲人为嘅灾害啦，甚至乎嚟讲咧就系话喺经济上面咧都会出现嘅。咁啊，我哋上个星期都做过逆占大市。逆占大市嘅时候咧，出咗三支卦咧，都唔系算好睇好噶吓。咁我哋都讲过啦，当然啦，唔系升啊跌嘅啦，股市大就系大起大落啊嘛。一日就千零点，跟住第二日又跌翻千零，就九百几，又升翻七百几、八百，好似今日咁都好似去翻到九百几去过。咁所以嚟讲咧，喺个风高浪急咧，都要大家咧就要小心一啲啦。啊，好啦，生活玄学里边嚟讲咧，咁我哋咧就看到右邊有張相咧都好清楚，因為係啲網友咧佢哋直情喺裏邊咧就拍咗咧就 send 咗俾我哋睇。咁我哋首先亦都講一講咧，就係話其實呢兩幅相咧，呢幾幅相係拍自幾時嘅咧？咁其實係一個三月十八號喺呢個北京嘅機場裏邊一個 building。咁啊，另外嗰幾幅相嚟講係拍自喺邊咧？三月十九號。咁啊，今日嚟講咧就係3月25号啦，即系其实嚟讲都系啱啱就系我哋上个礼拜其实就做完节目之后第二日收到嘅，即系嗰阵时好嗰两日嘅啫咁，其实都系上个礼拜嘅事啦，系嘛？咁当然我哋唔系即时新闻报道啊嘛，咁就点解我哋会抽录咗一啲相咧？就首先会讲一讲就系北京颐和园啊，颐和园里边个湖咧叫昆明湖，咁啊昆明湖嚟讲咧就应该系三月十八號嗰日咧，咁咧就突然間咧就出現咗一個咧叫做湖水嘅反潮啊！咁啊嗱，我哋睇上面嗰幾張相咧，當時仲係有太陽嘅喎，即係個天氣其實好似都幾好嘅喎，咁啊就突然之間嚟講咧就刮起一場風，咁然之後嚟講咧個湖水咧就嗰啲衝浪咁樣衝埋嗰、那個。 岸边 系啦，岸边啊，即系个湖边嗰度。 咁其实湖一个湖系咪唔会好似个海咁大浪 嘅？一般嚟讲都唔会噶。如果你话好似呢个苏格兰嗰个尼斯水怪就可能会有啫啊。但系个湖都好大好大。咁呢个昆明湖嚟讲唔算冇呢一个苏格兰嗰个尼斯湖咁大噶嘛，应该嚟讲睇落到系嘛。咁你其实一眼望过去都其实都睇到啲湖边嘅。咁但係嚟講咧，突然好反常啦！嗰個反潮咧，嗰、那個水咧就好勁嘅，係直情係滾水咁樣滾，即係滾到咧，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咧，有時我哋打風咧，睇到八九號風球嘅時候咧，喺個海浪上面咧，咪滾得好勁嘅。咁佢仲係更加勁啲添啦！當初嚟講咧就有太陽嘅，就天氣好好，係突然間咧就反常啊！會出現咗反常，咁喺呢個北京咧同一日嘅時間咧就出現咗咩咧？咁有兩幅相，出現咗突然之間好短時間嗰個沙塵暴喎，咁啊直情睇到嗰個人咧直情咧成個係跣低咗， 吹地喐 跳，吹低喐嘅，咁咧就呢個事件嚟講咧，其實係維持咗一個好短好短嘅時間嘅。咁啊，唔係話個個人都會拍攝得到啦。咁當然啦，咁啊有啲人咧舉呢個手機，大家見到啦，就喺度拍嘅。咁啊可以咁講，咁啊呢啲嚟講，好似咧就似乎咧就唔係一啲好大單嘅新聞啦。所以香港嘅媒體咧基本上唔會有報導啦，係嘛？會覺得咁，但係嚟講咧，就根據有一啲年紀大嘅一啲長輩咧，即係講咧，佢哋話即係若果喺北京咧。若果出現一啲咁嘅異常嘅一啲咁嘅 天氣 嘅話咧，係必定係有預示咁講。咁呢啲預示嚟講就唔係我哋預示喎，咁我哋嚟講咧就會根據一啲嘅歷史，曾經出現呢一個昆明湖潮水反漲嘅時候咧，究竟會出生啲咩事咧？同埋今次加埋呢、這個沙塵暴啦，有啲叫風塵暴都有。咁呢個反常嘅現象嚟講咧，就話若果喺根據一啲歷史嘅一啲歷史學家或者一啲玄學家咧，咁佢哋就講到咧就非常之嚴重嘅，甚至咧就講到嚟講就改朝更代添，會有咁嘅現象出現。咁其實因為點解咧？如果我哋再睇翻咧呢個咁嘅有記載嘅呢一個昆明湖，因為點解颐和園嚟講都喺清朝啫，係嘛？清朝嘅時候。咁我哋睇翻嚟讲咧，历史上面咧就有啲巧合之处嘅。点样巧合之处咧？就喺一 1884年的時候呢，慈禧太后個個都耳熟能詳啦，因為好多啲電視劇呢都會睇到慈禧太后嚟講呢就垂簾聽政啦，係咪？咁慈禧太后嘅時候嚟講呢都曾經都住過喺呢個怡和院嘅，因為其實怡和院就係佢哋啲花園咁樣， 係啊，等於花園咁啦。 咁咧就怡和院嚟講出現第一次咧，就曾經就喺有記載㗎，呢啲真係喺天文即係可以叫咩嗰啲氣象稿或者歷史上面嚇，即係會有記載嘅。就第一次咧就喺1908年嘅時候，11月初，咁咧就啱啱咧就係慈禧太后死咗嘅10日之後。咁啊，曾經出現過一次嘅咁樣，咁啊，其實咧就好奇怪，其實就好似有少少本末倒置喎。點解咧？就係話，係咪應該嗰個潮水反常咗之後嚟講咧，先會有一啲重要嘅人物咧會逝世咧？咁係嘛？咁又可以咁樣講，調翻轉講，係咪因為慈禧太后死咗之後嚟講咧，佢都係咁惡咧，咁令到個潮水即係都會反潮咧？咁啊，但係有一樣嘢係肯定嘅，睇到咧就係話。在呢個前後裏面嚟講咧，就會有啲重要嘅人物逝世。 嗯， 好啦，跟住嚟講係第二次咯。第二次嚟講咧，就喺1916年6月初嘅時間咧，就係袁世凱啦。袁世凱咧就死前係3日，亦都係同慈禧太后一樣喎，係死係唔係佢係唔同喎，死前嘅3日喎，咁啊出現咗咁樣。咁袁世凱嚟講咧，就可以咁講啦。即係你話計呢個溥儀之後嚟講，係咪可以都講，因為佢稱帝100日啊嘛，都係可以叫做中國最後一個不承認嘅皇帝嚟嘅，咁都係喺歷史上面咧，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人物嚟嘅，係嘛？即係袁世凱亦都係簽訂咗啲不平等條約啦，係嘛？咁啊喺第三次嚟講啊，較為近代啲嘅，即係近年啲嘅。咁啊，其實1976年嘅8月啦，咁啊就係。毛泽东过身咧就系9月9嘛，咁咧就喺8月嘅时候咧，即系毛泽东咧死前嘅大概14日咁上下啦，系嘛？即系如果计翻条数，即系大概10多日啦咁样。咁啊死之前嚟讲咧，亦都系出现一次嘅好大型嘅一个湖水嘅反涨，即系怡和园咁样。咁其實講真一句咧，咁如果大家都睇到啦，咁呢三位人物嚟講都喺近代咧，都係具有非常之大嘅影響力嘅。咁好啦，今次喺3月18日出現呢一個咁嘅潮水嘅反漲，咁會唔會都有一啲大嘅人物嚇會離世啊嚇？咁樣我哋就大家要拭目以待啦，即係要睇一睇，因為咧就。已經係發生咗係1個禮拜嘅時間左右度，係嘛？咁樣咁啊，另外嚟講就係風塵暴啦。咁啊，風塵暴一刮起風塵暴咧，就喺京畿裏邊咧，即係以往啊，即係我哋咧就即係睇歷史咧。若果喺京畿嗰度咧，一發生呢個沙塵暴嘅意思嚟講咧，即係其實近年嚟都有好多嘅。咁但係突然間係咁短時間咧，就似乎嚟講咧，就好似咧有一陣腥風血雨嘅鬥爭出現，即係可以咁樣講啊。咁大家嚟講咧，就會唔會喺歷史上面同呢一個異象咧，會再嚟一次嘅顯象出現啦？咁大家嚟講可能要拭目以待啦。呢一樣嘢係嘛？咁我哋啊，同大家去即係睇一睇同埋分析。咁另外嚟講咧，就3月19日咧，北京嘅機場嗰個大樓咧，本來北京咧。我哋應該嚟講圈個圈喺度好嚇， 左手邊咧應該講， 右手邊嗰個幅相咧，北京個筆字咧突然間爛咗，啊咁啊點解咧？咁啊應該嚟講咧，照計都好硬淨嘅咁啊。嗱呢個筆字嚟講咧，就曾經黃師傅咧，就我哋喺一個前嗰排節目講過，今年咧姓林啊、姓李嘅嚇，或者有個筆字嘅人啊，或者地區咧，都會出現。一啲唔好嘅嘢啊嘛， 麻煩事啊， 一麻煩事喎、啊。但系咧，無獨有偶咁巧喎、啊，佢喺北京呢個筆字冧咗之後嚟講咧，就好得意喎。咁喺呢一個新武漢嘅冠狀動物肺炎嗰度咧，就令到咧就好似咧就大陸咧 和美國之間來講的爭拗很厲害，暫時來講好像就北美洲的美國呢就處於下風了，似乎來講捱打現在。其實切合了呢就說這個禮拜裡面整個聲勢都是似乎是這樣，還有在北美洲呢即是美國那個確診呢昨天和今天來講都好像以倍計嘛，直情是控制不到咁滯，係嘛？咁其實呢個不字嚟講咧，係咪似乎好似係同誒呢個北美洲嘅美國攬炒咧，係嘛？咁呢個字真係有啲意象喎。咁但係究竟呢個字整翻嚟咧，我哋唔知道。咁希望咧就有啲國內嘅網友，如果佢哋經過咧，或者可以再影翻幅相話翻俾我哋知啦，係嘛？但係呢個筆字嚟講咧，今年嚟講咧，就可能咧仲有啲地方啊，同個筆字有關，同埋筆面裏邊咧都會可能都會受災啊，啊咁樣。咁另外咧就可能就要阿黃師傅都講下啦，從八字裏邊咧，佢係睇到咧。就是中國的三合大霸咧，會有啲問題嘅。我哋講咗噶啦，嗰陣時，咁咧就 年初 嘅時候講咗啊。咁咧就啱啱嚟講，國內咧就有一個學者啦。咁我哋唔費事公布佢嘅名啦。咁佢咧就最近嚟講咧就視察過呢、這個大霸嗰個工程咧，就出現咗啲問題喎，好似係嘛？ 咁其實佢個內容咧就寫。就是話喺個肺炎疫情之下咧，中國各地咧就異象頻生，咁咧而三合大坝咧又傳出咗啲移位加劇嘅問題發生，咁啊上游咧出現大面積嘅體滑波嘅消息，咁啊同埋去年嘅雨季長江流域啊發生咗啲有啲洪災啊，咁啊嗰個學者嘅警告咧話三合大坝咧就。即係岌岌可危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驚，如果一旦崩，即係缺堤啊或者崩潰咧，咁啊就真係好嚴重，好嚴重會造成一啲人命嘅傷亡嘅。咁啊，所以就話，因為年初我哋喺講呢、這個立春八字嘅時候，其實我哋有提過嘅，咁提過就係話咧，從嗰個立春八字當中咧，咁我哋又睇到一啲嗰、那個。那個叫做咩咧？那個金重木輕的問題，咁同埋咧喺個字當中咧，咁我哋因為以前都成日講啦，橋以前未用，即係喺古代嘅時候會用咩嚟起啊？會用木噶嘛，多數都係嘛， 係啦，木橋 啊嘛，咁啊金重木輕咁啊容易劈斷咯，咁啊，咁但係當然個意象對應翻而家。個堤壩梗係唔會用木起啦，都係用石屎鋼筋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嗰啲一啲藏根嘅問題咧，因為八字都會藏根嘅，咁啊，所以會睇到呢個問題發生。所以當我哋喺年初陣有講過呢樣，咁而咁啱無獨有偶就喺琴日就睇到一篇文章就有提及過呢啲問題，咁啊，所以就攞出嚟睇睇。咁啊，亦都係擔心咩咧？就真係會一個缺堤，就真係影響傷亡慘重。咁同埋好似啱啱講到怡和縣昆明湖呢個潮水反漲咧，咁即係我自己嘅意象就係、是、喂，會唔會呢一個湖嚟嘅？點解個潮水反漲咧？咁同水有關嘅嘢咧，咁會唔會對應翻落喺一個缺堤嘅問題上咧？咁樣咁啊，以我所了解嘅，甚至乎有啲機民亦都講過咧，就即係有啲喺個壇咧，即係話一啲道壇啊、佛壇嘅一啲降壇嘅一啲機民講過咧，就話喺應驗期咧就會喺呢個秋天度啦，啊，即係入秋呢個時段啊，因為金重啊嘛，咁大家都知啦，四季當中秋天就係屬金啊嘛，咁樣所以就大家都是要看一看這個問題，拭目以待咯，叫做。但是一樣嘢啦，始終是不想它發生的，因為一缺堤的話真的很嚴重的這個死傷。 因為大坝一缺堤來講呢，即是意味著就是水災了。 這個水災很重要。 因為我們好像《地母經》裡面都提示過。 有講過是啊。 提示過的。即是說呢，今年來講呢，都不要說只是一個疫情。 水災嚟講咧，大家都要即係留意一啲咯。 咁亦都可以咁講嘅，咁庚子年金水之年啊嘛， 金水 年水旺啊嘛， 金水而家不以為用啊，勁啊變咗害噶啦，變咗就係反調翻。 最驚佢為忌啊嘛， 最驚為忌咧就調翻轉嚟講個傷害性咧。就會比較大啊！啲嘢 即係好多嘢無獨有偶嘅，你咁多年嘅庚子年都係咁多大嘅災難發生啊！咁所以好似你而家睇翻嘅世界局勢，即係我哋用玄學睇啊，或者睇中國好、香港好，咁好多異象出嚟咧，都係比較負面嘅。即係正所謂之前我哋一個天變係有異象，人變有異相啊嘛！咁即係出現呢啲問題嘅話， 尤其是即係除咗呢個病災咧，實體經濟嚟講咧，都係相當之差嘅啦。咁如果你話最近即係我哋見到好似廣東道，即係有間鋪頭咧。咁啊，買一啲名牌嘢，咁啊，原來咧都要唔知幾大啦，咁啊，即係睇啲電視就係話報道咧，個租金啊原價係80万嘅，高峰期咧係曾經係100万一個月，咁依家嚟講咧就20万一個月，咁啊，但係都唔會有人租噶啦，即係暫時嚟講都唔會有人冒咁嘅險啦，咁樣，咁啊，另外嚟講咧就係、是、我哋舊年都一路咁提啦，就係、是。嗰、那個飲食業嚟講啊，旅遊業啊，教育業啊，因為 同埋一啲亦都有提過話，關於一啲貴價奢侈品嘅， 係啦，貴價奢侈品啊，今年 嘅行業都會萎縮啊， 都會做得唔好嘅。咁咧就調翻轉又好得意喎，咁原來嚟講咧就喺即係有危亦都有機啦，咁反而嚟講咧做送外賣嗰啲啊。嗰幾個 apps 咧，嗰啲送外賣嗰幾個，即係我都揾到食喎，尤其是揸住架電單車啊。 所以我哋年初未講嘅，你咪問我嘅，喂有啲咩行業係好噶？ 咁啊， 你咪問喂咁多行業，唔好有冇咩行業好噶？ 所以嗰、那個 就係飲飲食食嗰啲都仲得。 嗰、那個叫做乜乜美團咧，嗰啲咁嘅上咗市間公司嚟講咧，咁啊可能嚟講啊仲更加做得唔錯添，因為咧原來咧有啲大學生咧有啲啊真係非常之叻仔啊！呢段時間咧，唔需要翻學咧，佢哋走去做咗步兵啊嘛。 係啊， 咁啊步兵， 但係有啲係揸電單車嘅。 有揸電單車，有啲就踩單車噶嘛。咁啊，通常啲南亞裔嘅朋友咧，咁啊佢哋咧就揸電單車，因為最近咧我哋自己都真係我哋咧就好乖乖嘅。咁我哋屋企人咧全部真係留曬屋企度。咁啊一係咧就即係叫外賣嘅次數係非常之多嘅。咁啊好多啲南亞裔嘅朋友原來咧佢哋咧。一日咧，其實可以揾到過1000蚊 嘅 喎。 我有聽過勤力嘅話，可以有30000蚊個月。 好犀利嘅喎，咁樣。但係咧，揸電單車嗰啲嘅成本可能高啲，所以咧嗰次咧就訪問一個大學生。嗰個大學生係真係好叻嘅，咁因為佢咧就住喺屋企附近嗰度咧，就做呢個步兵嘅啫。咁因為佢咧就腳骨力好啊，後生仔係咪先？咁原來佢一日都係接近揾到成1000蚊嘅，咁都幾好啊！嗱啲 冇嘅，你行下咪當做運動啫嘛，有咩所謂？ 咁我就唔知點解咧，佢哋嗰個收入都會幾高下，原來都一日咧做10多个 job 嘅啫喎都。 但係佢啲好似話咁樣叫外賣會比多些少喎。 會唔係嗰個價錢係高少少嘅，我知道嚟講，就算你入一杯珍珠奶茶，平時係賣30蚊到啦，咁你係跟呢啲 app 去買嘅時候嚟講咧，有啲佢特登有啲貨係唔同嘅，咁啊係賣35蚊到到38蚊咗， 高翻一兩成啦， 高翻少少啦，咁你高翻少少，有時講你又唔使出去 冒險 食啦，冒險啦，尤其是我哋都有少少呼籲一下，即係帶住呢個手帶嗰啲同胞咧就真系唔好再出去啦，因為引起大家嘅恐慌同埋不便，亦都唔好嚇。即係如果真係有潛在性嘅風險喺度嚟講咧，大家都唔係好想係嘛。咁所以嚟講，因為咧我哋附近咧其實個個親戚朋友之間都可能都有啲咧，依家咧就喺屋企自我隔離嘅。咁我哋啲親戚朋友嗰啲咧就好乖乖嘅，即係喺群組裏邊咧都係留喺屋企度。咁佢哋需要支援物資嘅咧，我哋就揾人送上去俾佢。咁咪大家好咯。希望呢個疫情咧就會快啲過嘅，即係我哋都係咁講。 望啊，咁望啊。 咁啊，但係我哋都 一 路睇，我哋二月之後就全球爆發啊嘛。 睇個現實，睇個現實又唔似啊嘛，因為你睇翻而家你做緊一啲措施嘅應對。 七十分鐘都是那句啦，四月。 即係如果大家去檢討翻一下嚟講，有啲措施嚟講，較早之前做嚟講就未必會 減輕啦，會 係一定會減輕先咧。即係我哋都會咁樣講，因為有天災嘅嘢庮講咧，有時真係好難。 天災會變人禍噶嘛。 即係唔係話容易得控制嘅，有時佢哋咁樣講。但係有啲嘢嚟講，即係連一啲普通嘅平民百姓都會知道係點樣做噶嘛。有啲一睇落就知道唔係咁樣做。即係我哋成日都簡單，有啲人同我哋喺度討論，因為唔同意見嘅人，我討論我好簡單噶嘛。即係我淨係同佢講，人命係關天啊嘛。如果你是着重那个人民的生命的话来讲，你牺牲多少经济上面的东西都不紧要的。 是搵得返的。 是的，这件事才叫做爱民的嘛。 即其实很简单的人嘛，你有病你还夹硬出去做事上班，那你搵到钱又如何，都没命使，是不 是？因为我们呢就纯粹我们两个都不懂政治，也都不会讲政治，我们就是讲玄学方面去看。玄学也都是配合后天运的行动嘛。 要對應現實， 要對應現實。咁我成日都講要印證啦，係咪？有啲嘢 即 係係啦，即係唔好咧就喺度咧就製造啲假嘢。我哋都講啦，舊年同今年嚟講好多假嘢出嚟啦，謊言啊，fake news 啊，大家都好熟悉嘅啦。依家可能咧英文都好好噶啦，係嘛？好多人都識串添啊，係嘛？即係呢啲係無謂啊嘛，係咪先？係 啊。 即係話，即係若果我哋從現實嚟講咧，就係話政治凌駕咗性命。凌驾于经济，系嘛？嗰样嘢首先系经济先，跟住先去做性命。其实我哋中国人讲得好啱嘅，我同你讲，人命咧关天，系嘛？系最重要呢样嘢咯。所以大家咧，香港人咧，我就都喺度呢度讲啦。我哋要感激香港嘅医护人员同埋香港人，因为咧好多都奉公守法，喺屋企乖乖地咧。就一齊齊心抗疫，睇龍珠都得嘅喎。好啦，我哋下一節咧，我哋再翻嚟啊。 好。